欢迎嚟到学人沙龙。星期五晚咧，我哋继续访问非凡人物。今日呢位嘉宾咧，细细个好似就有啲反叛己人，带团学校做指挥就拣首超时嘅歌，学咗琴一阵咧，又转去小提琴。佢系钢琴演奏家黄家靖，同我哋讲下佢嘅反叛人生啦。咁啊，先欢迎家靖先啦。咁仲远啊？ 系。 家靖係咪算係我哋細細個就睇到大咁樣咧？ 係啊，其實我都唔係刻意嘅，即係我冇一個特登去窺探或者點。 唔係冇得到家靖嘅同意。 冇得到家靖嘅同意嘅，係啊，但係而且阿家靖喺嗰套嘅紀錄片裏面出現咧，係我其中一套我對紀錄片係有唔同睇法嘅一套，所以咧的而且確呢件事係咁樣發生。 家靖，我哋咁樣去介紹你咧，你係咪？有好多複雜嘅情感，唔中意，定係還是覺得唔準確咁樣咧？即係當我哋話你反叛嘅童年有咩時候？ 我覺得因為我嘅人越嚟越活在當下，我好多以前嘢我唔係好記得。你講起我咪睇，我就諗翻起咁樣。 係， 我通常都係諗我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我啱啱昨天做過啲乜嘢。我唔係話以前嗰啲嘢唔重要，我係話我自己人，我 reenter 我自己係 about 我餘下人生可以點樣活。 哦，咁做過訪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勾起一啲你過往嘅一啲記憶啦。 好， 但係即係昨天、今天、明天呢幾日有冇咩反叛時刻咧？ 有趣嘅，你啱啱話我以前帶領樂團啦，我昨天就喺香港大會堂帶領咗一個樂團演奏咗三首莫扎特嘅協奏曲，呢個就係我最近啱啱做完嘅一個東西。有冇少少反叛？係有少少反叛嘅。譬如話，我係同我第一個鋼琴老師羅乃親女士，佢演奏，佢演奏我指揮，佢九歲教我嗰首協奏曲。咁我覺得依個係好少見一件東西啦。咁對樂隊其中一個成員係我以前喺中學嘅時候，我做指揮嘅時候，佢啱啱中一，我中六嘅一個樂手啦。佢今日都係非常之好嘅樂手。咁做到呢啲東西去做，我覺得算唔算反叛？我唔知係咪反叛，不，我覺得有意義咪做咯。 提翻一於你未必會記得，但我一於咧提一提翻起，可能以前嘅一啲我哋會覺得反叛嘅嗱。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最反叛嗰一下咧，就係喺捷克嘅樂團彩排嘅時候。咁咧，你直接咧就同樂團講咧，我拍子出咗問題。雖然我未能夠完全清楚當其時你用的語氣啦，或者嗰個 context 點啦，睇下你會唔會即刻而家湧翻入嚟記得嗰個情況。 嗰個係一件咩嘅事情嚟咧？其實 說實話，依個咧真係完全係唔記得，因為我人生有無數咁多個 rehearsal， 你同我講 都係 rehearsal。 咁有時可能我錯拍子，有時可能人哋錯拍子。咁譬如我啱啱依個禮拜，啱啱呢幾日都排練咗好多，佢哋都可能更加可能係我錯拍子。跟住令到佢哋都唔係一齊好一齊咁。十一歲有十一歲嘅表達方法，十七歲有十七歲嘅表達方法。我而家34歲，當然有34歲嘅表達方法。咁我覺得可能喺唔同嘅年紀表達方法或者係講嘅方法有啲反叛，但係到最後都係講關於音樂啫。咁錯拍子都係錯拍子。 係，因為可能好多嘅觀眾同我一樣係唔熟古典音樂嗰個世界或者個運作。因為在我所熟悉，例如我在文學界咁先算啦，我哋啲輩份都好清楚噶嘛，即係有陣時咧未到嗰個輩份咧，我就算有啲嘢覺得好似係咪有啲沙石咧，都唔敢出聲咁樣噶嘛。古典音樂界係咪真係正如你所講，其實我咁你錯咁我咪講係好正常啊？定還是都真係唔係嘅？即係有陣時都要講翻你喺咩位置，然後去指出錯誤。 依個好有趣，因為依個唔係淨係關於嘅藝術嘅種類係。點樣達到一個真相？因為文學或者係其他嘅學習，其實係大家係人類一種精益求精嘅精神嚟，唔係淨係個藝術性。咁一個細路仔覺得拍錯拍子，可能話：喂，你錯喎。到中間我哋慢慢學習嗰陣時候，可能覺得：哎呀，好似唔係咁，唔好講出嚟好啲。咁反叛有反叛嘅好處，反叛其中一個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唔理。咁我人生係有一個特質嘅，就係我希望自己係同其他人一齊去求真。咁經過頭先講，我有咁多個鐘頭嘅排練嘅經驗，我到今天我可以同大家講，其實我係識得令到大家有一種可唔可以話 領導嘅方法，令到大家係一齊去求嗰個真。咁、我覺得如果我係經過一個所謂反斷嘅階段，令到我今天有依個嘅位置同埋方法去做到依件事，同大家一齊做，我覺得係好事。 係係，一般我哋去講真咧，講到藝術嘅時候，大家又會再有新嘅疑問嘅啦。就喺、藝術裏面嗰個真，究竟係我嘅真，定係你嘅真，定係你嘅真？可能三個人對住同一個樂譜，或者同一本小說，會有三個 唔同嘅 真嘅理解。咁當然咧，亦都有啲嘢好似係實在啲嘅，例如喺文字嘅話，可能就係、錯別字係有分真同假嘅，即係嗰啲係絕對嘅。可能拍子喺音樂上面亦都係近乎於呢一種錯別字嘅真假。咁但係去到一啲唔係咁黑白分明啊，例如理解音樂上面啦，或者詮釋上面嘅東西啦，嗰一個你點樣去表達自我，有冇另一啲嘅即係狀況會出現？ 近幾年我有一個經驗係舊年十二月同華人最頂尖嘅一位大提琴演奏家王健先生上咗一課喺上海，係好震撼我嘅。佢同我個朋友大提琴家同我去講一句話，就係話：你作為一個演奏家，你必須完全地相信你做嗰樣嘢。如果你完全相信你做嗰樣嘢，即管佢係錯，佢都係啱嘅。但係如果你唔相信嗰樣嘢，即使佢係啱嘅，佢都係錯。所以我哋必須學會點樣係佢所謂嘅鑑賞同埋個決定審美品味嘅問題，就係話我知唔知道我依個決定，因為我想嗰樣都可以係你可以話係錯，或者係個品味唔係咁好，即係 there is such thing as bad taste， including 文學，我最敢寫菜也唔係咁樣。咁所以到今天最重要係我覺得我主觀嗰樣嘢有冇一個鑑賞嘅價值，同埋我真係想要依樣嘢，依、這個 will 就將 subjectivity 同埋 objectivity 變得依一刻佢係啱，亦都有我主觀嘅價值。 係係，我嘅震撼係咁遲先知咩？你我哋覺得好似好早，佢已經你已經有一種幾肯定自己個判斷力，同埋覺得自己係呢、這個就係我對於音樂嘅啱與否嘅一個準則咁，好似好早已經建立到，係咪咧？ 我諗我直覺上係，但係難得有一位咁有權威性嘅人同我講，令到我更加覺得真係咁 嘅。 原來 件事確定嘅， 因為佢係一個走到嗰個 級數 嘅人，佢就原來有依樣嘢，依一個角度。因為有時咧，學習有一個問題，你學得太多，你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你唔知道你學緊同埋做緊乜嘢。無論你做編輯又好，剪接又好，都係好多人都會講依句。我編得太多，究竟乜嘢先係啱啊？學習都係。 不過有一樣有趣嘅咧，嗱，你以前係反叛求真，而且可能係比較直接啦，即係十一歲同十七歲有嗰個方法啦。但係而家你會想像到就係你要對自己認為有價值嘅嘢係一定要有信心。如果你同時間喺呢個時候，你遇到一個反叛以前嘅自己嘅學生，嗱呢件事會係點咧？我認為係啱，呢件事係有價值。你可能未去到我呢個水平，但係同時間你又幾 value 佢求真，佢嘅反叛嗰下突出嚟講佢自己嘅真。點樣處理呢？ 我非常之感恩你問呢個問題，可能你自己有呢個同樣嘅經驗，你先問得出呢個問題。因為正史即係我生日咁，正常我有啲學生好多都唔同，好多唔同學生。絕對係就有兩樣嘢嘅。第一，you wish you have a student like let's say myself， 即係哇有個咁有趣嘅 little material 去做，去同佢指導。第二就係、咁如果佢都係咁。所以你哋講得冇錯，我的而且確係反叛嘅。咁如果我有個學生都係咁反叛，我應該點咧？我唔可以話我有個答案俾你，我會覺得係我喺佢身上都應該會學到一啲嘢。我有啲學生都有呢啲特質嘅，我會學到一啲嘢。咁如果真係講呢，我依一刻會做嘅答案就係話，我必須留俾佢空間去有自己嘅發揮。第一，第二就係、可能我十幾年前、二十年前就差唔多。嘅學習嘅世界同今天世界唔同，咁所以可能嗰陣時候我需要學會嘅嘢，同而家嘅細路仔嘅我需要吸收嘅嘢都係唔同。因為我認為文學又好，任何形式都好，電影又好，音樂都好，就算古典音樂都好，其實 某程度上嘅鑑賞都係變緊少少，唔好以為古典音樂就一定唔變。I don't think so。 係係，你教學生嘅時候，當你見到啊佢嗰種反叛啊，或者即係佢嗰種自在啦、啊，有冇有陣時會 remind 咗你，好似見到自己嘅一啲過去咁？有冇啲時刻？ 我諗個 remind 除咗係講個 talent 上，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心理上。 嗯， 因為我覺得，不如我哋講，即係如果我哋講翻。即係個反叛又好，天才又好，最難唔係佢音樂性嘅嘢，佢點都會學到噶啦，唔使俾個老師揾 YouTube 都學到嘅，係話走人生嗰條路，呢、這個真係心理上最難嘅嘢，即係我哋可以講話，即係天才面對嘅嘢唔係即係學唔學到，學唔學到嗰門藝，係點樣走呢條路，呢、這個太難。 嗱，你自己提天才呢個字就好啦。你害唔害怕大家即係用天才去 認識你？害唔害怕？唔害怕。 嗯。 喺某一，但 OK， 但我覺得要 define 多少少嘅，就係話天才咩？即係然後天才其實係一個啊，係一個係一個 gimmick 嘅 word 嚟嘅。 嗯。 即係話，譬如話，如果你去台灣，去日本，去中國大陸內地啊，鋼琴天才。日本天才、新音樂天才，咁、有個哦，邊個嚟㗎？天才啊，與眾不同。咁但係真正如果要講話天才，有好多個唔同嘅。咁如果喺唔同嘅 definition 你去講自己係咪天才嘅話，我會覺得我係學得快嘅。有啲音樂性嘅特質，我有好多機緣巧合啊，環境令到我學到嘅。咁所以人哋話我天才咪係就係、是、咯，但係我好少注重呢兩個字，因為面對嘅困難唔係天才就係咁多。同時間，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遇過，對於好多天才、好多有 talent 嘅人，任何啊運動又好、學業又好，佢哋會被呢兩個字埋沒咗。 嗯， 通常唔好話通唔通常話，應該咁話， 抹殺咗個勤力。 係啊，即係除咗抹殺勤力之外，最後呢兩個字係的確的而且確某有啲情況下會害咗佢， 令到佢發展同進步。 係，或者係如果老實講，如果你去到35歲，你仲去到40歲。人哋仲係叫你做天才嘅話 ，something's wrong。 係啊，都幾得人驚啊！ 即係你唔會叫村上春樹係一個天才嚟㗎嘛？ 係。哦，咁佢一定唔係，佢係好慢成嘅。 佢27歲睇住個棒球賽，佢都話：我要做小説家㗎嘛。係 啊。 咁我係咯。 係啊。所以我哋即管咧翻嚟咧，下一節從天才出發，睇下呢一個曾經反叛嘅天才，今時今日講緊咩故事？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彈指間的反叛音符，繼續咧有黃家正喺度咧同我哋傾偈啦。剛才就講到呢個所謂天才時期啦，咁你嘅天才時期就係大家一般都會講噶啦，即係啊7歲開始就學琴啦，跟住11歲就開始攞獎啦。咁但係我哋講嘅時候咧，家正都係一副不屑嘅，即係攞獎即係冇乜特別啦。 同埋有啲可能唔好意思，而家仲提翻嗰個時候。 係啊，我都知嘅，但係都有必要講少少嘅，即係喺嗰個音樂嘅慢慢建立嘅過程，一個比較早年嘅過程。嗰段時間記唔記得係一個點樣嘅諗法上啊？對於音樂嘅熱愛上係一個咩嘅時期咧？ 我諗我必須講值得講嘅就係、是。我成個中學係非常之有熱誠，好 almost 一個憤怒青年，憤怒天才咁樣可以話 ，angry genius，that's a good name。 OK， 咁我去喺畢淑南書院嗰度去指揮樂團啊，但係我必須好今次有機會去講一次、就是，就係因為我係一個反叛天才，我得到所有掌聲，得到所有機會，但我畢業嗰一日嗰一刻，我就發現。我失去咗所有嘅朋友， 嗯， 呢個係真正呢個天才嘅代價。 係咩嘅？有個事件啦，定係還是嗰個覺醒係點樣嚟啊？突然間， 我就係我畢業嗰刻，跟住我離開咗間學校，我去咗美國讀書，我發覺我所有朋友都冇， 嗯， 我淨係得到我自己想要自己嘅榮譽， 嗯， 我諗呢個係一個覺醒嚟嘅， 嗯， 就係蘇鬱， 係，但係個冇朋友係喺。本身有個過程已經冇，定係還是你剛才話去到美國讀書先冇？ 個過程就係話 ，when I'm there，I was in the school doing my thing，thinking 所有人都為我哇覺得我係天才而拍掌。 我的過程，我嗰陣時候我冇見到，就係我自己嘅行為，我自己嘅所有嘢係令到我身邊嘅所有朋友都離我而去。 嗯嗯嗯 嗯，到我今天都係有依、這個唔好話後遺，不係一種嘅後果，咪我自己咯、嗯，因為朋友係冇。 係、嗯、係。 咁呢個係令到我覺醒，就係、是、無論你有幾嚿天分都好啊。都未必是一切。 这样东西其中可能在我们这个四个送风里面呢，可能体现到你某一些的心情或者情况。因为等一下你要揀这四个送风里面呢都有两个不同的选择给你。看看有没有机会给你重新选择一下 ,ABCD, 你会揀哪一个 送风？那你想我揀哪个？ 没所谓，你喜欢揀开的。 我刚才揀 A, 得不得？ 好啊，好啊，嗱，首先咁样先啊，我睇下里边系乜嘢关唔关事？ 哦， 天才普通人 系啦，天才对普通人，嗱，真系唔系刻意啊，唔系刻意，我一定要咁讲。 我拣做边一个？ 系啦，嗱，不如咁样，我会咁样同你讲咧，就系、是、你宁愿做天才定做普通人？呢、這个简单啲先。嗱，尤其是 Under 你头先讲嗰个情况。你做完一輪天才，跟住你冇咗朋友，有咗啲覺醒，尤其是喺呢個情況，你想重新揀佢，你想做天才定普通人？ 天才， 都 係點解咧？嗯， 因為係天才揀咗我，唔係我揀天才嘅。係， 嗯， 係個 talent 係揀佢嗰個 talent 揀咗我噶嘛。And therefore， 我有依個責任同埋勇氣，需要有依個勇氣去。去做到我最好 ，and that's why 我到今天都做緊， 系， 尋日都做緊， 系。 所以呢件事系咪咁緊要咧？嗱，雖然你頭先有個覺醒，即系話我因為我的天才，我冇留意到我自己嘅行為， okay. 跟住可能朋友啊或者情況關係有影響。 好，咁即系話我當嗰、那個嗰樣東西、那個 gift， 有啲人叫 gift 俾咗我，但系冇人教我點樣去。處理同埋運用噶嘛，咁喺我嘅情況下，喺一些喺中學嗰陣時候，我咪比較好有熱誠咁做，咁冇話對錯不有後果，咁我咪學會 OK 咁樣做就咁嘅後果。 但係就算嗱，而家我哋試下翻轉頭到底去諗啦，嗱，你繼續都係會覺得我係想要呢個天賦嘅，我係想要呢個天才嘅身份。好啦，有啲嘢係。內在的矛盾嚟噶嘛？咩意思咧？就係、是、就算我學識咗，我知道嗱，經過整個中學階段，我咁樣去處事咧，係會冇朋友嘅。 嗯。 但係有陣時個身份本身係令到你有一個好難避免嘅。舉例嗱，我嘅朋友就係因為我好專注於音樂啦，咁我朋友就喺音樂嘅合作裏邊啦，然後我嘅能力比佢哋高啦，所以我見到嘅嘢會比佢哋準確或者遠啦，而佢哋嘅掌握係未足夠去理解同埋聆聽到我嘅掌握。 嗯， 咁就好難去相處噶啦，自然就會覺得遙遠啦，就會有距離感啦，慢慢就會離開啦。即係有冇去諗翻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有辦法避免咧？如果繼續都係有呢一個咁樣嘅落差，即係同同學之間、同朋友之間喺音樂上嘅一個天賦上嘅落差， 我覺得係睇 leadership。 嗯 嗯， 我不過我必須承認，我中學真係學到。leadership 呢樣嘢嘅，呢個係不上南村一個幾珍貴嘅嘢嚟嘅，即係到頭來都好簡單嘅啫嘛。有啲嘢我都冇人哋咁好噶，咁咪開心學習係嘛？咁我有啲嘢我俾人哋所謂 talent 或者係，你係頭先我睇得遠啲，咁咪睇點樣同人哋去學去到嗰個 level。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而家最有興趣嘅嘢咯。我當我真係。俾人學多啲嘢咁樣，咁咪用好嘅方法令大家成件事去到嗰咧。 所以而家你嚟講啦，因為你嗰個天分仍然喺度啦，仍然運用緊啦，係咪？你亦都仍然有好多 partner， 你可能 lead 緊有個 team， 亦都好多嘅 co-worker， 即係同你一齊工作嘅人。 係。 你而家嗰個情況有冇變嗱？你因為你以前都叫做有少少話冇辦法咯，認命。我天才，我有時候係會有一啲嘅 conflict， 我要去包，即係包容咗佢嘅。而家咧，而家慢慢嗱嗱，嗰時11、17歲嘅情況，而家34歲嘅你，你對呢兩件事， 會唔會有睇法咧？即係會唔會有 conflict， 或者你會點樣去包容，或者唔會去包容？ 啊、不過呢個係講喎，因為而家我做一個東西係有個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噶嘛，嗯、即係譬如話我做一個演出，佢係一個職業嘅責任嘅。咁所以如果我揀一 set part 啫，佢必須 meet 到我個水準。咁呢個都係真嘅喎。 嗯。 所以有時脾氣或者係有時要求唔係一個差嘅嘢噶，甚至有時要令到人哋唔舒服，都唔係一個一定係差嘅嘢、 嗯。 甚至有時我打燈令到人哋非常唔舒服。都未必是一個差的東西的、 但是怕不怕那個就是命運的來回、啊、就是即是中學的時候覺醒、啊、我這樣做呢就沒有朋友的， 如果覺得是你很重要的合作夥伴， 是啦， 接下來也都長遠會合作、 哦、那這些全部是關於取捨，你覺得對嗎？ 在音樂這個行業其實有很多這些中間的，其實某程度上同喺中學處理嗰啲差唔多嘅啫，即、就、係、是、which one do you 取捨？取捨之外就係話 which objective you want， 同埋點樣達到嗰件事。 而你嘅取捨通常都係音樂嘅要求。 誒、哎，未必㗎，咁當然未必啦。咁、哦、好、okay、多時候有其他嘅嘢噶嘛，有時要嗰度 let it go， 呢全部係成個嘢嚟嘅。我 at least 感覺可控範圍之下。我可唔可以 measure 到係我做到我自己最好？ Okay. 某程度上已經係 that's it 㗎。 嗯嗯嗯，即係喺我問第二個，俾你抽第二個選擇之前咧，喺呢一個議題問多一樣，你想係早嘅天才型啦，定係晚嘅？ 哦，呢個非常之更加好嘅一個問題，因為真正嘅天才，我可以同你講，呢個係最好啊！10歲有10歲嘅天才嘅東西，20歲有20歲嘅天才東西，再次。50歲都有50歲天才的東西，乜嘢意思？我哋成日以為天才就係7歲天才。I'm sorry，如果30歲嗰個人去到30歲，佢仲係靠緊佢7歲嘅天才，拜拜。點知啊？佢嘅人都唔知點樣用翻個7歲嘅天才。係，某程度上一個成功喺成個 lifespan 嘅一個做咩嘅人都好，最難嘅就係你唔同年紀，你要有唔同年紀嘅 qualities。 係， 所以你頭先問我。你問我 即係34歲， 哦，即係早啲， 早啲定係要 冇錯啦。我最慶幸就係我經歷過唔同嘅東西，令到我34歲有我而家應該有嘅 qualities，令到可以 foresee 到同埋 bring myself to 我40歲嗰陣時候，或者即係50歲嗰陣時候，我仍然有嗰個心，頭先講心理或者係技藝，因為技藝都會提升噶嘛，可能人生嘅歷練或者唔同嘢，令到我 carry 到我40歲要我做40歲嘅事情嘅時候，都有足夠嘅唔同 qualities 去 carry 到。如果你40歲淨係得7歲有嘅 qualities， 我肯定佢一定做唔到。 我希望我嘅天才喺我壽命內會發生啦。你快啲問多次。 好 ，B、C、D， 簡單講 C 好 C， 好 C 嘅兩個選擇咧，就係、是理想同埋錢。 係 係啦，喺呢度咧我唔係想你揀理想同埋錢，我反而想問你咧就係、是、名利係幫到你嘅理想。定是拖緊你的後腿， 明白 對於達到你的理想，定是其實佢幫緊你嘅咧？我先講少少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佢成日都會覺得，我梗係想要名利啦，但我如果要工作啊或者其他嘢嘅情況之下，我為咗呢一樣嘢做咧，其實唔係為緊自己理想，即係佢當呢一樣嘢係分開嘅，你又點睇咧？ 我認為名利即係錢啊嘛，係嘛？ 可以係錢啦，可以係明星，即係俾人哋熟悉。 我認為先講名利同埋理想之前，係應該講我點解做一件東西。 即係理解自己點解要想做一件事。 如果冇個原因，咁基本上都唔會有理想。咁甚至亦都唔會有錢，錢只不過係得到嘅一啲嘅工具去生活或者係想享樂嘅東西。我從來其實冇諗自己要喺我嘅，冇諗名利先嘅，我係亦都冇諗理想先，我係諗嗰件事本身我做緊乜嘢。即係 for 好多年，其實我係完全一啲機會都冇。甚至疫情的時候，我是真的在一個深山裏面練了幾年琴，當然是去一些比賽去再提升，但是有沒有想過 一定會是大紅大紫，亦都我當然而家都唔係，係冇嘅。咁錢我曾經試過有一刻咧，係喺廿中嗰陣時候咧，就比較忙去揾錢，咁啱咁啱就即係多啲嘅收入啦嚇。 嗯。 咁我就嗰一刻就覺得嗰幾個月好辛苦，反而我最辛苦嗰幾個月就係我輸實 話 收入最多嘅嗰幾個月。 通常都係嘅，揾錢係辛苦嘅。 啊 ！No！唔係辛苦，係一啲都唔辛苦。 我一啲都唔辛苦。 係我係啊，嗰幾個月。 系咪唔中意？ 我係直情，我係唔知， 一唔係唔中意嘅，唔係最自己享受。 即係説實話，即係户口咪多 是 多。 嗱，呢個問題咧，我哋即管帶到落下一節，慢慢再傾。 好。 翻到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演奏家黃家正喺度同我哋傾偈啦。剛才咧就上一節咧個尾咧講咗幾個問題咧，係我聽得唔係好明嘅。第一個咧就係點樣揾錢又辛苦又唔辛苦，點樣同時辛苦又唔辛苦？我哋傾下呢個先，家正。 哦，冇嗰陣時候唔係係咯，即係儲多啲錢咁樣，但係 即係對於財富嘅累積，你係？感覺不大，或者運用財富去做。 喂，有財富流真係好重要，因為你有財富，你先有資源去做其他嘢。咁我係因為嗰陣時候啲累積，跟住我去到28歲嗰陣時候，我就決定我要出去再闖多一次。咁我就去咗唔同嘅國際比賽，都攞咗啲獎項，跟住再去進修。咁好少人咁做，通常人哋喺26歲前已經讀曬所有書。我到而家都碩士都冇，但係我唔覺得呢啲嘢重要，我覺得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候我就決定我要 follow 翻我自己應該做嘅嘢。頭先講翻開始，我唔應該浪費咗呢個 gift。係。係啦，咁所以 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咧？所謂唔辛苦嗰 part 就係其實都易嘅，即係只要你肯做就有工作機會啦，會揾到錢啦。辛苦嗰 part 就係好似同你個生命目的唔一致咁樣，我可唔可以咁講 咧？係啦，係啦，係。同埋說實話，如果你頭先話你話好多人揀理想定係錢，我覺得有好多人即係我覺得我有呢個資格講嘅，係如果讀音樂嚟講，好多人讀緊嘅時候應該係去深潛於個藝術嘅無認識音樂之嘅過程中間，已經係諗緊錢，已經係諗緊佢嘅得益是什麼。如果你諗緊你嘅得益是什麼 ，I'm sorry， 音樂呢條路你永遠都唔會去到好深。真的，咁 有啲海又教緊琴添啊！ 依個定啊， 係咯， 尤其是香港嘅地方嚇。咁我明白，即係香港生存嘅東西。咁我絕對都土生土長。有好多人以為我啊，亦都有啲人以為我走到今天，因為我有屋企人嘅 support。This is not true as well。 嚇，唔係嘅咩？我哋都會咁樣覺得嘅，即係因為點樣可以令到個空間，即係唔係真係物理空間，而係嗰個心理空間有一種。可以專注於淨係做音樂而唔使諗。 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話，我屋企人喺我大學畢業之後冇俾過我任何嘅資助，可唔可以就咁講？即係我都正常一個人咁咯。咁係咁都講明先，啲人俾人俾死人嘅，你永遠都可以揾到更加貧富嘅話，睇下嗰個冇意思嘅咁樣係咪先？咁但係我只可以話 ，I'm grateful for what I have， 我好感恩咁係啦。咁但係。有好多嘢，無論你係任何出身，都係要自己去爭取。應該咁樣講。 你頭先講啦，好多講關於成名啊、名利啊各樣嘢啦。尤其是你話喺11、17歲嘅時候，即係可能冇咗朋友啦。其實成名除咗話冇朋友之外咧，可能都會受到啲批評。我先咁樣講先，你其實你覺得你自己受的批評多定係唔多㗎？算 嚇，我喺音樂界受的批評梗係極多啦， 唔係應該問題，淨係音樂界咩咁？ 唔係到一個位置，其實已經學會係究竟要明白批評是什麼。但我必須認為，必須亦都借呢個機會去講一講，就係話人哋覺得我好淳朴，我覺得我係我認識嘅人入邊最 humble、最謙虛嘅一個人。我可以好大聲咁講呢句字，我絕對係。 係。 就因為我到今天我還繼續進步，就因為我其實一直都係好虛心學習。就算我最憎恨嘅一個人，一當有一個咁樣人，佢講嘅一句批評，或者佢覺得我邊樣好或者唔好，就算我幾咁憎佢，我都可以聽。 係， 嗯，係，呢個係我一個特點。 嗱，呢個值得傾喎，咁樣又，因為有趣喎，就係嗱，你嘅本位就係覺得自己係謙虛嘅，係 ，OK， 好啦，但係別人唔係咁覺得， 嗯， 咁先會有批評噶嘛，係咪？嗰別人嘅誤解，你估計喺邊度產生嘅、 嗯？完全唔理會， 唔理會你，定係你 完全 唔理 會？我完全唔理會佢點解或者係。又對我即係佢可以有啲乜嘢？因為好簡單一個問題啫嘛。有邊個比我更加認識我？ 嗯， 有一種講法話：哎呀，你一定你要透過別人，可能心理學家咁嗰、那個鏡子係一個好有趣嘅關係，或者你身邊人會睇到你睇唔到嘅，我絕對接受依樣嘢。 嗯， 但係按最內心我嘅諗法，我想做嘅嘢，每一樣嘢，我所講嘅每一句説話。梗係我自己最清楚， 嗯、 尤其學音樂依樣嘢係完全100%自己去學習，所以我唔會因為人哋話我好串、好驕傲、好目中無人 ，which may be true anyway， 我心情而改變我自己對我自己的認知。但最重要係我如何去學習我要做嘅嘢，點樣應付上天所謂俾我的 gift， 點樣喺呢個 gift 之下喺我社會入邊想做我想做嘅嘢。 嗯， 依我自己先會知道噶嘛，喺我的行為當然就啊佢咁樣做啊佢咁樣做啊佢係咪想咁佢係咪想人哋一定會咁講噶啦，有機會解釋我咪答咯。我想問啦，咁多年來有人走過嚟真係問我咩？ 嗯， 通常人哋中意講，但係佢有興趣走嚟問我咩？ 嗯嗯嗯， 有啲心理學嘅大學嘅 course 佢開個 course 研究我依個人嚇大讀音樂嘅人喺度講依樣講依樣隨便冇所謂。 嗯， 佢講完我已經做緊。 嗯嗯嗯。 做緊先係最重要 的。所以你係面對住所謂嘅唔中意你嘅人，你嘅態度就係我唔介意佢哋嘅唔中意，可唔可以咁理解？ 好啦，咁頭先講翻朋友嘛，所以其實我大部分時間我都係一個人。 嗯， 一個人做嘅咩？練琴。我當然有最好嘅朋友，有最好嘅朋友係一齊去研究音樂啦，去傾關於藝術嘅東西啦，或者唔係音樂嘅東西，都好多音樂以外嘅朋友啦。咁所以到今天，其實我又冇乜話去 offend 人嘅，因為佢都冇乜機會去什麼 offend 邊個，只係做緊我自己做嘅嘢啫嘛。咁但係喺香港呢個社會，喺藝術圈嘅東西，咁當然好多繁複嘅嘢，咁都冇乜所謂嘅，咁都係咁習慣咗㗎啦。 係係係，可唔可以話你嘅謙卑係謙卑地承認其實我都驕傲嘅，我接受到自己係有驕傲嘅成分，但係我係知嘅咁。 我唔係啊，我謙卑好簡單，我唔理，我完全唔會理我係咪堅啊，或者我會唔會 offending， 或者我講嘢係咪串啊，係純粹地 ，am I humble？ 我係咪無我？好簡單，好純朴，亦都有我自己嘅主觀去學習。 嗯嗯嗯嗯， 人哋覺得我點樣去對 ？Sorry， 有好多人都覺得我對人其實好謙卑，亦都脾氣非常之好。 嗯嗯 嗯。 咁所以呢啲係啲觀感嘅嘢嚟嘅啫嘛，甚至係 PR 嘅東西嚟嘅啫嘛。我今日都可以坐得，係啊，我覺得係咁樣樣嘅。 我唔信咯，我唔覺得你 keep 到咯。 我絕對可以100%。第四次我做俾你睇。 好，試試。冇，我係 promo 做俾我睇。 要唔要？要唔要？你話要就要，你話唔要就唔要。第四次我做俾你睇。 我要真嘅你就得。 唔係，所以你話 㗎。 所以嗰個謙卑，我覺得啊，家政佢表現就係喺學習咯，同埋就係喺。我就係咁樣，我俾咗你睇。我相信嗰個謙卑就會喺呢度。而且頭先阿家政所講話，我最謙卑嘅情況就係睇下我做咗啲乜嘢。 嗯。 所以頭先我見都 係有預備， 係有預備張碟。呢、這、一個係都算係你好 proud of 啊？定係乜嘢原因？點解你會？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帶俾我哋分享嘅？ 你頭先講過，因為我係完全唔記得我以前做過嘢。 嗯 嗯。 我都有啲人咧，好中意講自己好慘嘅經歷啦，或者係邊個對佢唔好啦。我從來都其實我唔會記得嘅。咁我淨係專注我人生 ，what is it about？ 係關於啲乜嘢嘅？咁我覺得我作為一個到30中嘅一個音樂藝術家，我做嘢就係關於我的作品。咁所以你哋嘅團隊問我有冇可以帶啲關於我，就覺得我最近出嘅，我唔係攞嚟宣傳品，一個。專輯喺台灣現場錄音，其實唔關呢筆，因為我其實我冇 orient 喺我做嘢喺其他嘢嘅， 嗯， 淨係得我做嘢，我可以講話我100%專注。 咁你係咪嗰種係一個計劃完成咗就已經諗緊下一個計劃， 定係還是已經同步，即係應該話未完成？我已經係去緊下個計劃。你係咪嗰個 focus 係咁樣？ 係，我係一個 planning 嘅瘋癲嘅一個怪人嚟嘅。即係我尋日完咗，其實我已經係個腦已經係知道我六月要準備四個東西，四月嗰陣時候已經係七月嗰陣時候我已經知道我11月、12月要做嘅嘢。In fact， 我已經係 plan 咗明年2月嘅東西，而明年二月嘅東西我而家已經準備緊嘅。有少少瘋狂。 去到幾長咧？通常你係一個有俾五年計劃自己啊，定係還是？ 我真正而家仲係練緊，已經準備緊嘅東西係明年五月嘅東西。但係其實明年十二月嘅東西我已經知道做緊乜嘢，而真正去到。真正 planning 其實成個 idea 係去到十年後 嘅。呢由收大都係咁嘅。 我依個習慣係我喺大學嗰陣時候17到22歲嗰陣時候，喺點樣安排練琴學翻嚟嘅。而我真正咁樣做，大概係我10年前到咯。我10年前開始咁樣都冇嘅 ，sorry 短啲。就係嗰陣段時候，頭先話我好辛苦嗰陣時候。之後開始我就覺得我要 plan。我就真係 plan 出嚟啦。 係。 嗰陣到今天，我每日都係咁。 中唔中意啊？即係呢一種咁樣嘅生活狀態，或者去安排工作或者安排生活嘅情況啦，同以前唔計你揾錢嗰段時間，其實 係如果我唔係咁做，我活不下去，好簡單。 係啊， 因為我活著嘅方式好簡單，就係我倒數緊。 點樣諗咧？點樣倒數緊？咩意思？ 我28歲嗰陣時候就 assume 我，如果講明曬，如果我生命就是到36 ，for whatever 原因唔緊要嘅，好、okay. 多原因唔緊要，就是到36。咁我28到36，即係8至9年，我講個9年應該做乜嘢？ 但係呢個諗法係冇任何嘢觸動嘅，即係冇家庭故事定 係 點？ 有個故事嘅，好簡單嘅，就係嗰陣時候好辛苦啊嘛。咁有一日我就夜晚瞓覺之前睇新聞，我講過好多次嘅故事，就係一個人喺彌敦度行，跟住個槍跌落嚟，佢拜拜。真係一個故事啫嘛，而家就上網 search 咗，咁我諗啊，可以喺我身上發生嘅喎，行下啫喎，哎呦，咁what if發生，怪不了任何人，怪不了上天，好唔緊要，發生便發生，發生嗰一秒，我回看36到28，我得9年，我點樣運用我呢9年，令到我不會有一秒後悔，然後我可以同你講，我尋日。我最出咗呢一個東西，我尋日做咗個 project。如果我聽日發生，我唔會後悔。因為28歲到今天34歲，我呢7年我活得就是我應該活的模樣。而去到我36未必會。fine， 咁咪繼續咯，都倒數緊㗎。可能係40，可能44，可能74 ，I don't know，but at least 每一秒係 it's worth 100%。 所以其實都係咁講，即係一個幾。無悔當下啦，幾珍惜當下嘅狀況。翻到嚟下一節咧，即管又講下家政咧，究竟點樣處理佢當下？近排有咩搞作？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繼續有黃家政喺度同我哋傾偈啦。咁剛才家政，我哋就傾到你嘅。即係近排嘅即係計劃啦、搞作啦咁樣啦，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要問咗先嘅，因為咧再唔把握問咧，等人傾傾下又唔記得咗問，就係傾咗咁耐咧，我其實的確唔覺得你特別反叛，亦都唔特別難相處，但係有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嘅就係、是，有冇人話你好老積嘅咧？定係由細到大都話你老積嘅咧？ 而家冇，可能細個有。 細個有係嘛？細個嘅時候係因為你好細個就已經好識講嘢，定係還是點樣令到大家覺得你老成？ 我唔係好知，可能有啲人覺得我可能啊喺度扮。哎，我知啦，啱嘅。我細個好中意説教。大個就唔會啦。 點解 咧？大個有冇説啫？我覺得所有説教都係廢話嚟。唔知有時説咁多教咧，不過活得精彩，活得開心仲好。有時其實相反嘅啫，或者我講話我自己做咩什麼大事，什麼什麼什麼東西，我見有啲人活得簡單更加開心。 但係 先翻嚟呢個天才定係普通人？天才我揀天才，唔係因為佢活得開心，或者佢活得舒服。我覺得有我，但我唔會一定要去羨慕普通人，但係話咁。普通通簡簡單單正正常常舒舒服服都很好噶，所以只不過我選擇有我的東西啫嘛。 係，因為點解我會對於老積呢一個話題有啲興趣咧？就係老積嘅意思就係 講出一啲同佢年紀唔匹配嘅説話。 哦，呢啲叫老作。哦， 係咪？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咪幾歲人仔講緊廿幾歲嘅説話咁樣，咁咪老職啦咁樣。咁，哦，到你而家三十幾歲，但係你整個傾偈嘅過程咧，俾我嘅感覺係一個五十幾歲。 有咩？ 有，我有咯。阿喵上網。 嗯，我覺得係起碼高個年齡。 係啦。 係啊，因為我覺得那種咧，其實可以講是叫 thoughtful 嘅， 嗯， 即係佢好思考性嘅人。 哦， 啊，因為我先咁樣講先，我先問下你以前説教先，你其實以前會係説啲咩教咧？ 我諗如果係真係咁嘅話，我諗我依個係唯一我真係想自己真係去改，我有用心去改嘅東西。嗯，説教可能講翻啲，你讀學音樂應該咁樣樣啊，或者係你人生有咁嘅目標啊，你應該咁樣做。我覺得依全部都好，依個真正係一個好差嘅嘢，我盡量係避免。 嗯嗯， 有幾個原因嘅。第一，我有咩資格去講人哋嘅經歷或者佢嘅階段啲嘅嘢？就我除非係嗰個 conversation 嗰個對話係有咁樣嘅思考啫。 如果學生咧，如果學生。 都是一樣 ，depends on 佢係咪有嗰，那個學生可能多啲機會是咁樣，嗯，但係朋友之間不需要。我覺得呢個是很差，我要去到廿中尾我才可以真的改了呢個東西。嗯， 其實有冇話點解你突然間會覺得不需要説教？即係大家有大家的一個生活或者大家的一個， 因為很簡單，因為人哋。當人哋講佢覺得我説教嘅時候，我都唔中意人哋覺得我係説教。依個係真係我就 care，因為我都唔覺得係一個好事嚟。 多唔多人對你説教？你覺得喺廿幾歲或者之前？ 我都有喎。嗱，説就説教，説就話人哋多我説教，我又唔中意啊嘛。 嗯。 譬如話，我當我廿幾歲嗰陣，有啲可能係三十幾、四十歲，佢對我説教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就算係最好比較好朋友，我都會覺得你係咪真係 understand 先？好啦，咁即係咁，所以翻嚟就係話。我如果去跟任何人説教，或者係學生都好啲，咁希望我 understand 佢嘅嘢嘛。就如果佢唔係音樂或者咁，really no chance。I shouldn't。 即係一來你覺得你 呢個係我真正覺得係討厭。 嗯嗯嗯， 我會覺得係討厭嘅東西。 係。咁亦都戒咗啦。 我覺得係啩，希望啦， 盡力啦， 係啊。但我真係覺得唔係一個好事。 嗱，有啊，你因為你而家咧教緊學生， 係 你自己亦都有自己嘅一個。個樂團啦，係啦，Music Lab 亦都係你自己搞嘅一個樂團。但係咧當中咧有多人啊，其實佢哋請教緊你噶嘛。其實而且佢好可能啊，想同你一齊 work 又好，或者你啲學生想跟你學嘢嘅時候，其實佢真係想吸收你嘅一啲人生經歷啦，某一啲嘅見解啦，咁嗰只。我喺度諗緊咧就係、是。有時係嘅，對朋友又真係説教又有啲，我覺得有時太過嘅。 係咯， 係啦，我自己都覺得係，因為我都有時候都會説教 的。你明啊？嗬， 係啊，但係就你會覺得係尷尬嘅。但係咧，學生啦，嗱，因為尤其是你都講過我去教人，我去教音樂，其實我係教緊一個人，唔係教緊一個人去彈琴。哦，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呢件事，即係尤其是喺教學上。 即係呢句説話係家靖講嘅。 係咪係咪即係大概啦，我估計係大概係啦。咁就所以我喺度咁諗咧，點樣嘅情況你會 manage 説教呢一樣？例如對咩人啊、咩情況之下，我説幾多啊？ 嗯、 有冇咧？其實我某程度上我自己都想了解 學嘅。即係教與説教嘅分別喺邊度？ 係啊、我教與説教。我估你可能教心理學或者唔同嘅東西。但係如果係自己嘅門系嘅話，有的而且確係有依個需要嘅，因為我真的譬如我都好想我，譬如我以前都會去想有啲嘅 models 或者係我嘅 professors 或者去同佢去請教，請教咪有説教係咪先？或者咁教可以咁講嘅，我好願意分享同佢啊分享啦，但係或者可能説教另外一個中國人唔好嘅嘢就係語氣。説教語氣，咁依我都盡量避免嘅。但係的而且確喺我嘅身份，我都覺得我係有嘢，真係有嘢係可以分享俾喺啲後生我十至十五年嘅朋友們嘅。不過同時間好多時候，如果佢唔係問我請教，我就未必講。 係，因為咧我哋個印象裏邊或者我哋認識裏邊咧，當涉及一啲叫做好匠人嘅工業。咩意思咧？就係好技藝式嘅，例如我哋學術界或者文學界都係要跟師傅啦咁樣。 咁我諗古典音樂演奏界亦都係一個有一種咁樣嘅，好似有一種傳統咁。呢一度咧，好似係有一種就係學生要向老師請教，然後老師咧就教佢，好似係好應份嘅，即係應該有嘅一個咁嘅關係。但係同時間，我哋自己咧作為人啦，當我哋長大成長嘅時候，過去就係我都唔想聽人講經，我都唔想聽人睡覺，點解我要變成咁嘅人呢？呢一個我覺得另一方面嘅理解就係嗰個由童年變成一個大人嘅過程裏面，點樣認識自己嘅過程。我唔知完唔完全聽明我嗰個進路。我意思就係話，當你而家變成咗一個收學生啦，要管理好多人啦。當然你好細個已經開始領導一個團啦，但到你管理，其實有一種轉換成為大人嘅過程噶嘛。這個轉換成大人嘅過程，你係去得順利啊，定係還是都真係好多呢啲反省？我唔想做啲咁嘅嘢，我唔想睡覺。邊一個方面係多啲咧？ 因為我每一刻都比較隨心嘅，即係我中意講乜就講咩，不過我盡量就克制一下自己啦，或者專注自己多啲啦， 係啊，頭先講話學生說教嗰樣嘢，我都幾認同，即係其實因為佢唔去請教，其實佢係冇一個說教嘅準備心。係啊，咁所以其實你同佢講都冇用，係咪？但係嗱，我咁講，如果有一個學生佢又好反叛，佢真係好虛心同你學習嘅咁樣啦，但佢又好反叛地咧，佢講佢話：我而家學音樂都冇乜用啦，即係AI 各樣嘢有曬喺度，咁其實我哋係乜嘢 role 咧？點解你仲咁用心去教大家咧？其實可能音樂唔係咁樣出現㗎啦，咁樣。其實你自己點睇，或者你點睇呢個學生兩樣？ 我諗呢個真係要翻去音樂嘅本質咯。音樂嘅本質唔係美妙嘅音符。音樂嘅本質係人要說的話。就好似咁，係啊 ，AI 可以幫。如果 AI 可以幫我做訪問，咁我係咪唔喺度坐喺度訪問？你冇講訪問咧，講嘢。即係如果溝通係，咁當然取代咗我同你 text 或者點樣，係咪？咁但係如果我要同我個愛人講我愛你，我唔會用個 AI 講。如果我要有啲真正我個靈魂想表達俾我個 audiences， 我唔會用一個 AI 嘅自己 copy 去彈出嚟。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係就算冇觀眾，音樂係一個尋找自己靈魂嘅過程嚟噶嘛。任何我諗一部 iPhone 嘅容量嘅 AI 可以 cover 曬所有中文或者英文文字，甚至其他哦，咁係咪人類就唔需要學文字咧？學文字唔係為咗學識曬所有詞彙啊嘛，學文字係透過依個 medium 去理解自己嘅邏輯性表達，亦都係有自己去尋找自己想說的話啊嘛。我當剩翻依個世界剩翻一個我，有千千萬萬億億個個嘅 AI 機械人。都不會取到我係一個活生生的靈魂的，所以音樂是一個為自己去尋找的一個東西，音樂亦同文學或者其他表演藝術或者藝術有一個共通，都是關於有一個 medium 去同人哋去表達或者一個共鳴。咁我覺得依一個係AI， 佢可能會取代，但佢取代唔到我。AI 是 AI， 我是我，我的藝術是我的藝術 ，AI 的藝術可以比我的藝術更加美，但它仍然不是我的藝術。 哦，這個比較重要，即是話 AI 都可以做到很好的東西，可能係，但是那個不是家政的東西。即係我先不要評論好定不好，我甚至可以承認 AI 可以好一點，但係嗰個都不是家政的音樂。咁去理解，呢一個係我估係我哋大家都要面對啦，即係喺個 AI 時代之下，點樣去自處？只不過好遺憾嘅就係我哋成日都以為 AI 係幫助我哋處理咗我哋唔想做嘅嘢，例如覆 message 啦，例如去計劃啲嘢啦，或者去洗衫煮飯啦，佢好似最想取代就係創作嗰部分嘅東西咁樣啦，呢個就係最慘啦。咁但係調翻轉就係講到話啊靈魂啦、人性、音樂係咪一個你覺得？冇咁容易令人誤解你嘅媒介咧。 係嘅。舒適話，尤其我去到外地嗰陣時候，太多人同我講，佢真係聽我彈琴，知道係我點樣人。咁呢個係對我嚟講最高嘅讚賞。因為依個唔係一個讚賞嚟嘅。依係一個現實嚟。我 understand you from 我理解你，我認識你這個人從你的表達。 嗯嗯。 有啲我因為人生講嘢嘅時間都唔夠我彈琴時間多。 嗯 嗯。你咁樣你彈琴真係好多，你每日大概彈幾？通常而家平均要彈幾多琴？練琴 兩至六個鐘。 兩至六個鐘。 嗯嗯。你覺得平時人哋睇嘅你？跟你在琴裏面在音樂裏面表達自己的你呢，你覺得同不同？ Depends on 一個人跟我花多少時間，如果是我身邊最親的人，他會跟我一會跟我講一模一樣。 嗯嗯嗯。 如果是只是得然後間唔中見到，可能他就覺得啊點解唔同啊咁。 八卦多樣嘢，咁你練琴的時候容唔容許有其他人喺度㗎？ 可以啊， 可以嘅。 你中意坐都唔坐到。 但 到最終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的， 即你不會被他分心到你 的。不會，但大部分時間都是自己的。 OK， 好，我們每一集最尾都會邀請嘉賓和年輕人講兩句說話的，不必要說教 大家。我就覺得其實生命真的很短的，其實無論你做什麼都好，你覺得有意義，你想做 comfortable 去做就沒什麼。 的確的，人的生命是有限，但同時間我們聽過音樂的生命咧係永恆嘅，我哋繼續去享受音樂，享受藝術。下次講其他人物嘅故事，下次見。